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地方妈妈何桂玉。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要来录巴黎女王峰。其实本来我想要录制的是关于这个法国的最后一位王后玛丽安东尼的这个当母亲的艺术的这个特辑，就是我之前在这个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很多朋友敲完想要听的这个凡尔赛杂志的这个内容。那我自己当初会买这一本杂志，是因为这本杂志的标题很吸引我，就是做母亲的艺术。这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就是非常叛逆的青少女这样。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说看看，诶，古时候的人怎么当母亲的啊？尤其是这个标题真的太吸引人了，当母亲的艺术。我在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在法国有餐桌的艺术，我们讲话有说话的艺术，当母亲也是需要，就是有一点艺术的，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所以我对这个杂志内容真的很好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几年前曾经在法国的电视台上面看过一部，就是类似纪录片的方式在讲述玛丽安东尼的一生。那因为这部应该是类似纪录片电影吧，它是由法国人所拍摄的，所以它其实呢就不像那个科波拉的那个巴黎拜金女一样这么夸张了，它就是比较接近史实。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是我以前不了解的，这个玛丽安东尼的故事，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那段后面的这个恐怖时期，他曾经就是被告说，就不是被告，就是他曾经在就是法庭上面被指出说他对他的儿子有猥亵的行为或通奸的罪名，就是非常严重。我那时候整个就傻眼，这样就说哇，这个法国大革命真的是非常的残暴的那个时候啊。所以真正的玛丽安东尼跟他的孩子什么样的关系就很吸引我，所以我就买了这本杂志。那大家也就敲完想要知道的内容，的确这个杂志其实在讲这个玛丽安东尼的母亲的这个篇幅其实并不是很多，基本上一下子就读完了。但是呢，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的了解，就是真实的玛丽安东尼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就是对他有一些误解，因为可能我们小时候读那个凡尔赛玫瑰啊，或是我们常听到的说如果没有面包的话就吃蛋糕啊，就吃那个布里欧面包就好啦，类似这些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玛丽安东尼的传言。那我既然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真实的历史的话呢，我就必须还是要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真实的玛丽安东尼的他的人生，然后和整个他到法国还有之后大革命的事情，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当母亲的艺术嘛。所以呢，就因为大家都敲碗，然后敲碗的数量也就达标了，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在准备这个玛丽安东尼的特辑。那非常认真在准备呢，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喜欢看就是真实的史料，然后非常喜欢看电视上的纪录片。所以呢刚好就是去年呢，法国就出了一本就是凡尔赛宫的馆长他写的一本关于那个玛丽安东尼的这个书籍，我就把它买来，然后现在正还可以，已经可以玩了，大家可以放心。所以我下礼拜我可以录音，但是我还是要整理一下，然后想想看怎么样用中文的方式跟大家讲这个玛丽安东尼的故事，然后才可以跟大家讲她这个当母亲的艺术。在这个世界上当母亲真是不容易啊，我想会听这个巴黎女王峰的朋友们大概都是跟我一样，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所以我们回到正题，这一集的巴黎女王峰跟大家讲什么。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家长会呢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很恐怖的消息。什么叫做很恐怖？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很在乎，但是呢大家想想看，会在家长会里面当家长的通常他们的孩子表现也都还算不错， 所以呢都是有一些野心的这个家长。那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消息会让这些家长觉得很担忧呢？好，那我就跟大家讲是什么。这就是法国最好的，也就是法国最知名最传奇的两所高中，从今年开始他们的录取的方式就跟以往不一样了。那这两所高中呢，其中一所是非常有名的，沙特还有西蒙波娃都念过的亨利四世高中 Henri Gatt。 那另外一所呢就是他的死对头，就是路易德康，叫做叫什么翻呢，路易大帝吗，路易大帝高中好像是这样子吧，我不知道中文它叫做什么。那这两所高中呢是法国最最最最好的最知名的学校。那据我们所知呢，这 Henri Gatt 就是亨利四世，他们比较是文科比较强，然后呢路易大帝路易勒康他就是理科比较强。那这两所高中呢一月份就开始，就是说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的录取标志。以前是怎么样录取？当然就是收最好的学生嘛，法国就是精英制，所以呢他们就会有就是来自就是全法国最优秀的学生。那就是像台湾可能就像建中北一女吧，大概是这样，就是像这样子。那他们今年开始呢就修改了他们的录取的方式了。那他们这个修改录取方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法国这个老是为人诟病的精英制，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消弭一下这个就是社会上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叫做贫富差距，叫做就是精英跟一般的这个差距啊，所以他们就整体就改了这个录取方式。那他这个录取方式现在变成怎么样呢？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居住地址。你的居住地址呢，他们总共分成三种，就是如果你是居住在比较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拥有很高的积分。这个分数有差多少你知道吗？就是你居住在最不好的区域的小孩子的学生，你会有32640分。那住在最好的一区的孩子，他们就只有16800分，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半吧。那住在中间的呢，住在中间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住在中间的只有17760分。所以呢就是要给一些住在比较不好的区域的孩子给他们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让很多小孩子，或是就包含像我女儿吧，她就不是很高兴，她觉得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拼啦，因为当然她也想要拼到最好的学校，虽然她现在学校已经是就是排名前五了，但是她还想要就是去那个神话级的学校那种，真的就是你讲到这两所学校就对大家来说就是会哇这样子的，就是把你当神一样崇拜。那他就觉得说，那如果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就不用去了，不用努力了。为什么？因为学校成绩，学校成绩你最多只占到9600分。 OK， 那学校成绩这样加完之后呢，还可以有一个 bonus。 那这 bonus 是什么呢？那大家听完可能会觉得更扯。这个 bonus 呢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法国的学生们都有一个东西，就是叫做社会地位指标，就是你这个家庭的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社会地位指标就是看你的父母亲的工作。那什么样的父母亲的工作这个社会地位指标是最高的呢？就是你的父母如果是老师或者是工程师。那如果是你如果是医生这种话，可能还没有像老师或工程师那么高哦。为什么？因为医生可能都在医院忙，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师或是工程师的就是这个职业，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都还蛮重视的，所以这两个行业是这个社会地位指数最高的这个行业。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就是社会地位指数很高的话，那他就是这个完全没有 bonus， 零，好，零分。那如果呢你的这个社会地位指数很低的话，你就可以增加1200分。那如果是一般的话就是加个600分。 那还有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 bonus， 就是如果你领奖学金的话你可以再加600分。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法国呢，领奖学金并不是说你的成绩很好你领奖学金，而是说你家没有钱啊，你需要社会或者政府上面的补助你才会去领奖学金。所以这基本上回到那个居住地址一样，其实基本上只要居住地址好你马上就是分数很高，所以才会让就是像我女儿或是一些比较好的学生就觉得说那我不用拼啦，反正我怎么拼都没有用，一个居住地址就定生死。那讲到这就很有趣啦，我说过我女儿他们学校就是在富人区嘛，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法国教育部一出来之后，哇，整个就是我们这个女王蜂就炸锅了。怎么说呢，他们全部都是在居住地址就是全法国最贵全巴黎最贵的这个地段上，所以他们的小孩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他们就会很在乎很担心这件事情。那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就算是在这个居住地址上面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分数了，那更糟的是有些孩子他们成绩又不好，不是说你住在比较贵的地段你的小孩成绩就会比较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这个就是右派的家长代表会里面就突然间出现不少关于就是不少像是左派的言论，就是哦，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要跟那个左派家长会一起就联合一下来抗议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就突然间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个权利受损了，就怎么可以因为我住在比较好的地方就这样子就是限制我孩子的这个求学的路就是被好学校录取的可能性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月份的时候我觉得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说过我是在这个右派家长会里面的卧底，然后看到他们一些就是比较左派言论，不是说我在就是落井下石或什么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国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就是说当你就是事情跟自己有关的时候我就不分左右或是我的政治理念或是我的一些态度马上就会不一样。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左派，然后又是参加工会还是工会代表，可是呢讲到他儿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右派家长，但他打死不承认。好，这就是这个一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一月份还有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另外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大家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瞎，就是天哪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法国的高三学生，从2019年到2021年他们的这个数学课，就是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数学课明显的变少。那这个数学课变得有多少呢，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台湾人听到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小时候就是国高中或小学吧都一直很在乎数学，就是数学课几乎就每天都有的时候一天还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念国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很在意英文，所以英文跟数学课是一样多的，甚至比数学课还要多。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英文数学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法国的高三生他们每周有几个小时的数学课呢，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很怎么讲资讯很多很强的一个女王蜂帝王妈妈，我可以给大家非常确切的数据。2019年法国的就是高三生每天每个礼拜有八个小时数学课的学生有49224位，那每周有六个小时数学课的有149888位，就占大不多数的，就是大部分的学生每个礼拜有六个小时的数学课。那每个礼拜有 5.5 个小时数学课的有67846位，那4个小时数学课有69260位。好，最夸张就来了，就是一整礼拜都没有数学课的有55740位。你有想过说就是高三没有数学课吗？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应该是觉得非常开心，没有数学课真是太棒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数学。但是呢，法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法国呢，身为他们自己认为哦，就是毕竟是那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嘛，身为一个就是科技大国，但是他们的中学生的数学却是排名在好像是欧盟的最后一位。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法国的这个教育部啊，或者在法国的教育新闻里面常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数学会这么差。但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法国呢，你数学很好的人他们会很好，数学不好的人就是我也不逼你。那不逼你就变成怎么样呢？来请大家看一下听一下，到了2021年，两年后，这个法国的高三生就是一整个礼拜都没有数学课的，突然间暴增变成169,982。也就是说，原本大部分的高中生至少每个礼拜会有6个小时数学课，结果呢，到现在呢，大部分就是快要占到一半吧以上，就是已经超过1/3了。就高三生，他们的高三最后一年是完全没有数学课的。这个真的是让非常多的家长都非常紧张。那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念文组的，我不一定要就是上数学啊，这数学也不见得就是之后会用到或什么的。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学生当初在学数学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哦，我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但是基本上呢，如果你是理工科的话，都知道数学基本上就是科学之母，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所有的基本的这个运算或做基本的概念上面，它甚至是一个逻辑，是一个哲学，它都是必须哦。但是在商学院其实也是算是蛮重要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公式啊什么的，就基本上数学，我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加上每个礼拜天晚上都要陪我女儿算数学，所以我现在开始觉得数学是有它一定的重要性。我觉得哎呀，我们常常说我们换了一个角色就换了一个脑袋，我现在就是换了一个，当到一个这个妈妈的角色，我就换了一个脑袋，我开始觉得数学很重要了。小时候根本不觉得数学很重要，虽然 我小时候很喜欢算数学，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它有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法国这个教育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困境吧，就是没有什么数学课。那你说没有什么数学课，当然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数学老师难找啊。比如说像我女儿这个学校好了，她这个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公立学校，但是呢，根据我在女王峰群组里面的资讯所得到，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数学老师都非常的烂。这个从我女儿就是进到这个学校国中以来，我的确有发现有这个现象，就是他们老师呢，这些数学老师很多都是原本是工程师，然后可能就是想要转换跑道，然后就跑来教数学。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就是数学很好跟会教数学是两件事，不然我们干嘛要去补习班呢，对不对？因为这些补习班的老师他们都是有一个方法在教学生的嘛，那所以呢，这个数学老师呢就基本上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女王峰群组面也蛮就是蛮炸锅的一件事情。OK， 那今天呢，因为真的我录音的时间有限，所以那个女王峰也没什么好讲的。我在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个右派的女王峰家长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的重头戏就是在学校举行一个职业座谈会，让高中的学生知道各行各业不同的行业有什么样的就是工作情况，现实的情况啊，然后让学生可以更了解不同的产业。那因为我今年呢就是这个委员会的见习生，但是呢虽然我是委员会的见习生，我觉得哎，我不知道怎么讲，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不会改变的。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说谁要就是记录这个四季豆的生长过程。因为我们学校后面有个菜谱，然后就种了很多的四季豆，老师就要找学生去就是观察，每天记录。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听懂，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举手了。还是我在上课偷讲话，然后老师突然间就是全班突然间安静，我就 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讲话被老师发现，我就刚才举手，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举手了。后来呢，我就记录了一整学期的这个四季豆的成长过程。那后来呢，第二次又来了，四季豆已经长好了，摘下来了。老师有一天又问说，谁要把这个四季豆带回家，让妈妈就是炒一炒的带回来学校给大家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举手了，增加我母亲的工作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是那种就是有些学生或者有些人他们的天生的性格就是热心公益，但是我小时候并没有这样热心公益，我就只是莫名其妙就会去做一件事情。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学校这个职业座谈会，我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了。就是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就是大家要分配说，哦，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商学院有就是或是建筑，或是工程师、医师、律师、艺术家，不同就在分成了十几个不同的职业。结果呢，他们就说，现在就剩下建筑师这个行业没有人负责。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忙，我没有参加就是大家线上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开会，我只有在群组里面就是瞄到眼说啊，建筑师没有人，然后我还以为说他们找不到建筑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然后我就举手了。我举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说我是建筑师，我是因为我认识一些建筑师，我觉得我可以介绍一些人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但结果不是，就变成我是这个建筑座谈会的负责人，到底干我什么事啊？后来我就变成这个建筑座谈会的负责人。负责人要干嘛？负责人就是要去邀请很多的建筑师来参加。但是我真的是最近工作啊，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忙到我根本不可能去弄这些事情。然后我后来就看到说，哦，好险，不是只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妈妈，我们两个人一起。其实说真的哦，各位朋友，大家真的觉得我在法国生活很容易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来法国，我念语言学校，我只有念五个月而已。我念五个月之后，我就去就是专业的就是法国的艺术学院念书。那所有在工作上面的专业的专有名词或者这些东西，这些法文的词汇我都非常的就是能够胜任，因为那是我的专业。但其他生活很多部分对一个只有念五个月的那个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都要非常非常专心，或是我必须要查一下字典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因为我很多的缩写啊，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讲这个家庭社会指数叫做EPS， 法文的就是就是英文的 IPS。 那他们大家在讲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就缩短的名词或什么的，那对我来说都是要去了解，要去查字典，要去上网查找东西。那我怎么会竟然这样子，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然后那么辛苦，还要去不小心举手成为这个建筑就是这个座谈会的负责人呢？就是我就跟大家讲了，我从小这个性格，我从小的际遇就是如此，我也怨不得别人。然后呢，好险有另外一个妈妈嘛。那另外一个妈妈呢，她就在昨天，就是我现在录音时间的昨天跟我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啊，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干了。什么？这个各位，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活动都即将在下礼拜六举行，哎，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然后呢，我找到了一个朋友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总共至少需要邀请八个人，哎，然后这个妈妈竟然跟我说，她没时间，她不干了，然后她跟我说，祝你好运哦。我心里面呢是很想骂三字经，但是呢，我平常是不太会骂三字经的啦，就是想想而已。我就是 OK， 好吧，我想很多时候呢，这个人的成长就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你被逼着得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成长了。就像我当初开始就是当这个，就我女儿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家长代表，当初也是被逼上梁山，还做噩梦。但是这么多年，好，也没有这么多年，就是两年多下来，我好像比较不会紧张。而且在这个女王蜂群组里面， 学会的这个应对进退和很多事情反倒可以让我用在其他工作的方面或是其他生活的方面，甚至说比如说像我们每次要预购，为什么每次预购都可以谈得下来，大概就是女王蜂平常的训练让我的法文进步很多，而且让我变得很会就是去沟通或是去谈判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就祝我好运吧。昨天我得知这个妈妈她不干了之后呢，我就我没有哭啦我就牙关一咬，然后呢回家就跟我另外一半说，快点把你所有同学名单给我，因为他在法国是念建筑学院的所以我就要从他的老同学开始下手，我就跟他说，你把你最好的朋友死党某某某的电话给我，我马上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那我另外一半就说，哎呀他不会的啦，我跟你讲他是一个 no man， 我跟他约吃饭他也说 no， 然后我跟他说要喝一杯他也说 no， 喝咖啡他也 no， 永远都是 no， 这个人就是哦，每天都只关在家里面，他不会答应你的啦，他是一个 no man。 我说我不管，电话拿来。然后呢，我本来就是要跟我另外一半说，我觉得你的朋友会答应我，然后我跟你赌5块钱这样。从小大哥上次也跟我打赌5块钱，我从小到大打赌都是5块钱，然后小时候是5块钱新台币，现在是5块钱欧元。从小大哥上次要跟我打赌5块钱的比特币被我拒绝，但是呢，我就有点后悔，因为那个我另外一半还没有答应跟我打赌，他朋友电话就接通了。哎，结果你看，果然我跟他说，我现在是我女儿学校的这个家长会的这个委员，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活动，我想要邀请你就是下礼拜六来参与什么什么，人家一口气就答应了好吗？谁不知道 我这个外籍妈妈有多辛苦啊。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说我觉得我一路在法国以来，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贵人，很多很多的朋友帮我，所以我也常常会有一些就是网友私讯来问我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他们小孩要来法国念书啊，或是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自己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都会回答他们，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多人帮助我，所以当别人有需要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回答大家。好，那这个今天的这个巴黎女王蜂呢就到此为止，感觉上好像很不诚恳对不对，没有什么重点。但是大家也知道像我们这种妈妈的议题哦，都是这一类型的，就是升学啊，然后学校制度啊什么的，都是像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平常会比较喜欢就是做一些就有主题性有历史的有一些资讯在里面的这个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平常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也是一样，比较喜欢听一些知识性的，或是像我平常很少会看电视剧哦，我大部分都是会看这个就是纪录片，我非常喜欢看纪录片，各式各样的纪录片讨论各种主题，有的非常严肃，那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内容我才会花时间去看。所以呢下一次就是下来的星期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玛丽安东尼当母亲的艺术。那如果你不想要听关于母亲的部分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听玛丽安东尼的就是她的故事，而且是真实的历史故事。那就这样子咯，下回见。